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建亭桥路段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一个人因阅读而从容快乐，一座城因书香而和谐包容。2018年7月19号，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八年来，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如同这座城市所有爱书人的朋友，与我们长情相伴，共同分享，一路同行。今年的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如约而至，书香家庭、阅读示范社区、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所有评选内容的背后都汇聚着对这座城市浓浓书香的期待。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就带您走进正在举行的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18年7月19号，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正式启动了，听说评选的内容和范围又有了新的变化，我们非常的期待。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就带您走进正在举行的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老朋友，来自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共服务处的处长王义军女士，欢迎王处。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公共服务处的告雪梅，欢迎雪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是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主持人，也是2017年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郭伟。 米夏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伟。 郭伟今天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和你自己上一路畅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我觉得我打开了文化之门一下感觉就特有文化。对， 是吧？ 我平时也特别爱听你这个节目。对，没错，这个在路上。 真的是假的呀？ 真的，平时我也特别喜欢听咱们这个打开文化之门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有收获。 郭伟是一个爱书的人啊，我觉得今天你做客我们节目，带着这样一个 title， 除了是主持人之外，还是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这是自己家的，我们要先采访一下啊。 对， 加入这个金牌阅读推广人的这个行列啊，这一年来参加了哪些活动，自己觉得有什么提升和感受？ 其实我是2017年被咱们北京阅读季评为当年的金牌阅读推广人。当时参评的时候，因为当时参评的人很多，其中还有很多他们不光是读者啊，而且也是这个作者，就是很多书的作者。我没想到我能最终获评10个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之一。其实之前我也挺爱看书的，但是呢我都没有带着一种责任感 去看书。自从有了这个咱们说头衔以后，我看书变得越来越有责任感了。就包括我平时上直播，只要说到和看书有关的事，比如说最近大家伙看一什么电影，哎，我拐吧拐吧，我就能拐到这个书上来。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也看了这个姜文的啊，这个新的电影叫《邪不压正》，其实它是源自于一本若干年前我就知道，而且还挺想看的一本有点武侠类的那个小说，叫做《侠隐》，我就把它买过来看。所以我在这儿我就想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尤其是北京的听众，因为这本书绝对是一本叫老北京的风情画。 嗯， 只要是看书，我就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去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啊，我听众啊，等等等等。 嗯， 这就是我这一年来获评金牌阅读推广人之后啊，我整个的这个变化。 对 啊， 刚才郭伟说话的时候， 白看你知道吗？这书 啊，王处啊，一直温暖的微笑着看着你啊，觉得我们这个金牌阅读推广人选对了，而且这一年来啊，他身体力行，现在翻开书是有责任感的。我觉得拿来书啊，自己看懂了是一步啊，看懂了之后还能推荐给别人，给人讲出来，其实更进了一步，这是阅读程度的不一样。 我觉得咱们米夏，像咱们这主持人，就是能够就是推荐。咱们说话一般都比较声情并茂，是不是？这事儿呢，其实可能那本书也没那么好看，但是让你一推荐呢，可能觉得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米夏做这个打开文化之门这个节目，平时也得多多的推广好书， 对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声情并茂来自于真情实感，我真的喜欢，觉得它好，我真心诚意的推荐给你看。 是 那咱就不抢戏了啊，咱还得主要介绍一下。 你要不摁着我，我可能一直能说。 那我必须得摁着你了。因为很多读者啊，其实关注我们书香北京系列评选已经很多年了，今年啊，听说这个系列评选又升级和扩容了，我们很想知道内容上啊，流程上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我们书香北京评选呢，历年来就是我们北京阅读季的重点活动之一，每年都举办一届。今年呢，我们在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三项评选的基础上，加入了最北京实体书店一共四项评选。最北京实体书店是我们继北京市倡导的文化地标书香京城最美的书店扶持之后，然后拓展的在北京的最北京实体书店评选。从个人、家庭、社会包括城市这四个层面寻找带动全民阅读的榜样，挖掘典型案例、典型人物、示范做法，让这种阅读丰富人生、点亮美好城市上升为我们民族的这种热爱阅读的精神境界。这基本上是我们今年在扩容方面所做的一些个内容。 最北京这样一个实体书店的评选。 对，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买书啊，可能就是网购，是吧？觉得这个挑选的余地多大，货比三家，我还能看看价格。但是走进实体书店和我们在网购书籍的时候感受还是不一样的。那今年我们把这一部分能够扩容到我们书香北京系列评选的这个范围当中，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主办方自己的考虑。 大家其实这几年哈，对北京阅读季的关注，对读书的这个热情的上涨，越加的使我们城市的文化底蕴得到一种焕发哈。那么实体书店呢，我觉得作为这种城市的地标，我们精神的一个标志，一座温暖我们心灵的一个建筑，那它很大程度上是成为一个城市当中非常好的一种符号的。那北京实际上在我们很多人啊，咱们国人的心目当中，它作为一种文化中心，大家到北京来寻访的有我们古都的文化，有我们红色的文化，还有我们创新的这种精神，那等等，那这些由什么来展现呢？我觉得书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展现的形式哈，或者说它是一种精神的家园，精神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呢，大家在读者日益增长的这种对读书的热爱哈，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觉得我晒一晒，我去逛书店，我晒一晒书店的漂亮，特别美的书店，成了一种时尚哈。然后我的朋友圈，我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晒。那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这种期待哈，也是结合咱们北京这两年对实体书店大力的扶持、大力的发展，包括咱们的很多的文化人，周围是不是很多的朋友觉得，哎，我特别理想开一个书店啊，特别有自己风格的书店。这种书店不断的涌现之后呢，我们实际上想把他们 更多的和读者架起这样的桥梁，特别是我们其他省市、其他兄弟省市的啊，到北京来，我到哪儿去转转呀？它的文化享受在哪里呀？啊，逛逛这些好的书店，他们这种精心的打造的书店，我们也期待用一种我们的方式推到读者的面前。这就是我们评选咱们就是最北京实体书店的一种初衷吧。去年评选出十家，其实远远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那我们这实体书店去年在评的过程当中也是异常激烈竞争，也不瞒大家，有很多没有评上的，哎呀，很焦虑哈。我为什么没评上？我觉得我的书店多美啊，我有那么多，甚至他有一些粉丝直接表达不满。我这样的书店都不是最北京的实体书店，那什么能是啊？ 对，因为有些读者他习惯于，比如说啊，去自己买书的那些书店、看书那些书店，他对那个书店有感情， 没错 啊。他甚至对那个书店的格局，因为我就这样，我拢共就两家书店经常去，你知道吗？如果那两家没评上，我可能觉得 特别难过。 那难道还有比他还好的吗？ 啊、对 吧？就这种、我就想去别的地儿看看，对那种。 我们评这种的最北京实体书店，其实就是满足郭老师是吧？不要在两家转，转几家， 那离我们家近，就是那种。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对着话， 我们的那个正阳书局。 嗯， 其实它是咱们北京很有名的一个， 是 最应该说在最北京书店当中是有咱们的北京文化的老北京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书店。去年他很遗憾没有评上。 哦，去年没有评上、 对，大家想想啊，正阳书局去年没评上， 就是老北京城里最元代的塔、元代的胡同啊。 对对对，那崔勇其实内心就很焦虑，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还有哪些需要我努力的地方呀？ 嗯， 那通过今年他也在不断的努力，我们期待今年正阳书局在读者朋友们的支持下哈，他能入选最北京实体书店。 对，我今年也参加咱们好多这个阅读季的活动嘛，我回回都能瞧见他，你知道吗？就是他正在为此而努力着。 特别好的实体书店的创始人，其实最开始他们可能就是金牌阅读推广人。去那个郭老师，回头你别开书店去了啊。 你提醒了郭老师。 这是一招儿。 啊，那我们就想问问了，那今年这个最北京实体书店要评选出多少家，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今年的最北京实体书店是结合我们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当中要评选最美的书店这样一个项目，目前应该是评20家。 20家， 对。 要比去年其实名额要多， 其实这个我觉得名额多少吧，这也跟北京你看这两年的特别漂亮的书店不断的涌现哈。我经常会觉得，作为咱们这种做阅读推广的，桌米夏也是我们北京阅读季的义工。那他其实今天这两位主持人啊，在这里我突然觉得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哈，真的是在为这个阅读的事业，好像怎么大家都在为我们全城的这个爱乐之城的打造在贡献力量呢。那我们其实在能够看到我们喜爱的，或者说以前在我们身边要走很远的路能够到达一个美丽的书店，现在好像谁家出门都能见到了哈。 就是可能你走几步或者不远的距离就能看到一个书店，也许这个书店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它很有特色，很有内涵，是可以让你在这个喧嚣的城市走进去安静一会儿的地方。 在2014年，三联韬奋书店就是第一家，咱们北京是第一家24小时书店开业的时候，李克强总理不是给他们家回了一封信吗？哈，给他的员工，其中就谈到了一个说特别希望这个手不释卷，蔚然成风，也期待着就是像三联书店这样一个24小时书店，这种阅读之光能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其实我觉得书店之光，它给每一个市民和读者带来的这种温暖，不仅仅是一盏灯的光亮哈，它是一个心灵的光亮。 它和你走进一间咖啡馆、走进商场的感觉是决然不一样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好多书店，它其实就是也兼顾着什么咖啡馆啊、这种功能，也在商场里。我不知道米夏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走进一间书店，外边不管是商场还是喧嚣的这个城市车流，你好像就走进了一道闸门一样，啊，里边可能也不大啊，可能门也不是那么严，隔音也不是那么。 么好，但就有一种尘埃落定、与世隔绝的感觉。然后你在里边看那些坐在那儿点点吃的呀、喝的，然后在那儿看，打开一本书在那儿看，不管是啊姑娘还是小伙，你就觉得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们那气质就是不一样。 对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节奏这么快，如果你想找一找，比如穿越，比如说啊这种调剂这种状态的感觉，你就走进书店就对了。 嗯。在那儿你会找到自己的同路人，你突然发现在这个空间里人的气质和你外面在马路上看到的、商场里看到的、网络上看到的 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对， 他们有专注的眼神， 是 啊，他们有面对书籍那种专注的身影，他是和你一样的人啊。 对，我就似乎能够看到他们的思维在跳跃。 对， 觉 你觉得虽然我们没有说话，但是我们彼此是认同的。 其实这种读书的习惯其实是需要培养和推广的。 对， 你想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打开一本那么厚或者那么厚一本大部头的书，当你坚持把它读完，我觉得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一步。 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养成了一个习惯啊，我们现在刷，我们刷手机、刷微博、刷抖音，视频可能十秒的我们马上就刷过去了、古人是没有这样的技能、这在这样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似乎掌握了更快的一种阅读方式、但是我们好像也错过或者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一种长久的注视，或者说对于文本的一种阅读没有了，好像没有那个心境，也没有那个时间。但是很多东西其实是通过你慢慢的阅读，你慢下来才能够获得的啊，快感和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古人追求一种闲适的生活，我们希望安静，希望从容。这个繁体字的闲啊，是一个门，这个繁体的门加一个月亮，闲是靠在门上看月亮。可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靠在门上看月亮了啊？好像很久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替代是可以在文本阅读、在书当中找到的，这种心绪啊，这种心境非常非常的难得。 一个人因阅读而从容快乐，一座城因书香而和谐包容。2018年7月19号，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八年来，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如同这座城市所有爱书人的朋友，与我们长情相伴，共同分享，一路同行。今年的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如约而至，书香家庭、阅读示范社区、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所有评选内容的背后都汇聚着对这座城市浓浓书香的期待。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就带您走进正在举行的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 其实关注我们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的朋友知道啊，我们的评选其实分为好几块，那每一块都是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区域。比如说我们有阅读示范社区的评选，我们说阅读是自己的事儿，也是社会的事儿。那么社区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的区域，对于示范社区的评选，不知道今年进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会选什么样的社区进入这样一个范围。 历年来对社区最基本的有两项要求，第一是地点，它有得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场所可以是比如说你经常在这里做沙龙的社区的图书馆、一民书屋或者是一个绘本馆。另一方面呢，就是有固定的阅读推广人，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像各位老师这样的金牌阅读推广人，他从事这种阅读推广工作就得两年以上。而这个社区呢，自己本身就是有一个固定地点这个场所进行阅读推广，必须每年满足14以上的阅读推广活动，而累计参与的人次必须得满足200到500人之间。这就是我们做就是社区这种氛围渲染和我们持续活动的基本条件。我们社区在去年征选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大家都不是两年，基本上最后评选那个能够成功的大概都5年了。然后社区的特点，他们都是基本上比如说 去年有一家就是特色阅读空间，在首钢的特钢店有一个全民畅读阅读空间，它是在石景山就是杨庄大街街道那个地方，它辐射附近的居民，然后大概有一年就有10,000人次参加，然后组织读书会大概就有5-60场，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社区现在就形成了，我有阅读推广人，我有推广空间，然后我辐射了整个社区，其实我们这三项基本上是结合在一起了。 那作为金牌阅读推广人郭维，你肯定是走进过这样的示范社区啊、 嗯、 然后你和这个读者和包括你的听众一起交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读书其实是一个挺私人的事儿，对吧？谁也没有说这个这读书一帮人坐一块儿啊，但其实你也是看你的或者是我看我的啊，所以我在推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和其他金牌阅读推广人不一样的点，就是其实我挺倡导大家伙真正读出来的。 嗯， 所以我特想问问你们有多久没有读过朗读过一段文字了？可能对于更多的人来讲，回想起来的有可能是上学时代是吧，朱自清的春，是不是、 嗯、背影 啊？背影啊，就是这些课文，你可能在语文课上会读过，是不是有10年、20年啊，甚至更久没有说读过一段文字？但其实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读其实是很重要的。咱们都知道一下，当你把这个书面语言、书面文字啊，通过这个把它转化成有声语言，其实这个过程是让这个文字立体起来的一个过程。文字书面文字里面所包含的那些内容啊、优美啊，哎，就会通过你的声音慢慢的流淌出来。 嗯， 不是说你声非得跟电台播音员似的，你才能读。我觉得甚至有点口音、南腔北调，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感觉到、感受到这本书或者这段文字里面的魅力。 其实是一个由内化到外化的过程。我们知道中国的语言很美，我们说语文其实也包括两个方面，文字和语言，对吧？ 对。 当你把一段文字读出来的时候，其实声音又重新刺激你一遍。 没错。 你又能感觉到它那种阴阳啊，那种赏趣，那种平仄，那种韵律之美。 那种美，其实你是看，你是不可能感觉到的。 嗯。 哦，每当我看到一段，比如说描写民国时期北京街景，我就把它读出来，我就有感触。 嗯， 我觉得你像这种阅读示范社区就很有必要把这种书面文字把它转化成有声语言，把大家组织起来，也会推广大家伙读书。 对，现在有个说法叫素人啊。我觉得其实声音也是这样的，不一定你学过播音，你学过朗诵你才可以读，完全不是。形式永远为内容服务啊！如果你有真情实感，你真的喜欢这段文字，想去表现它，那你的声音就是动人的，和你的声音有多浑厚、没有关系。我有的时候反而更喜欢这个人是素的。 对，我现在痛苦死了，你知道吗？平时说话我可能还挺接地气的，但是我一看字儿，我一念，就一下变成新华社消息了，你知道吗？这其实并不好， 这范儿还不容易放下。 这真不容易放下。对， 其实关于我们的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背后。还有很多细节和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你有没有想到和我相遇在寂寞的人海，变成了朋友，一直走到现在。梦中的未来 See the way I see the again Boy, how we looking for so many times 把这过最近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带您走进正在举行的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再一次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共服务处的处长王义军女士，欢迎王处。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来自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公共服务处的告雪梅，欢迎雪梅。 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来自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主持人，也是2017年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郭伟。 大家好，我是郭伟。 节目的上半时段介绍了我们这个系列活动的几个板块，那今年呢有评选社区、家庭还有阅读推广人，扩容的和升级的部分是最北京的实体书店，我们特别期待评选的结果啊。我们要问一问，目前我们这个活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和阶段？雪梅， 目前的流程来看，我们正好是征集阶段，征集日期截止到8月15日左右，然后经过初审、复审，然后我们这种复审的走访，然后进入专家终审委员会，最后大概在9月30号左右有最终的结果，我们会在阅读盛典的现场进行颁奖。今年时间比往年就是征集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的热情特别高。 大概的流程是什么啊？比如说我旁边有一个社区特好，或者说我知道这书店特别好，那么我怎么为我喜欢的书店或者社区或者是金牌阅读推广人投票呢？怎么参与？ 哦，是这样，四种渠道。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有组织推荐，就是16区我们发有文委和宣传部发有通知，大家可以报到自己16区的文委或者宣传部。第二种渠道呢，就是我们阅读季官网开通了，就是个人这种上报的渠道，大家可以按照表格上传。第三种呢，就是媒体推荐，比如说北京广播电台，就是我们媒体推荐的一种渠道，像北京广播电台的就是官网和微信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 我们还有一部分的评选就是书香家庭，这一部分也非常有特色。那么郭伟作为金牌阅读推广人，我们就要问问啊，你自己的阅读生活啊，你的阅读经验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要说我的这个阅读习惯，其实从小就养成的，这个也是得益于我爸我妈，他们其实也是很爱看书啊。这个包括我爷爷我奶奶，其实都是特别特别爱看书，有这方面的有这方面传承，所以我才对看书这事儿特别在乎。到现在呢，其实是一个什么体会呢，就是我现在不看书睡不着觉，就这样，我睡觉之前一定是看书的时间段。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睡觉之前可能是刷微信、 刷手机、 刷朋友圈的时候。对，我刻意的会把手机这个放到离这床头比较远的地方，当然这样可能也比较健康，是吧？然后我会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慢慢入睡。最开始你会觉得一拿起书来看俩自然段你就困了，后来慢慢看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因为现在如果想拿出大块的时间来集中阅读，我恐怕只有晚上睡觉之前的那段时间。当你书桌上或者书架上啊看过的书越来越多，没看的书越来越少，这种成就感，这种带来的这种喜悦啊，其实我觉得是人类比较顶尖的那种享受。人的享受其实是分层级的，对吧？我觉得最顶尖的享受有两个，一个是啊这个工作带来的成就感，还有一个其实我感觉就是你回头看自己有没有进步啊，你跟自己比有没有进步，这种成就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成就感，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自己就会变得不一样。 这是自己一路走来啊这么多年阅读带给自己的一种收获。刚才郭伟也说了，书架上的书啊读过了之后虽然束之高阁，但你觉得仍然一个朋友在那儿啊。前一段很多人在讨论说，哎呀电子阅读不好，或者说文本阅读才是我们有墨香的感觉啊。其实我觉得时代在发展，我们的阅读方式一定会改变的。秦始皇读竹简，他那时候觉得你们现代人读这白不呲咧的纸这叫什么呀，是吧？阅读方式可能以后一定会变，但不变的是你对于文字，你对于经典文字的这种吸纳 那我们现在唯一要克服的是，如果你用文电子阅读的话，你不会跳走是吧？有的时候我们想查一个东西，但是打开手机，哎，蹦蹦蹦看了好几个网页，都忘了最初我想干嘛。所以这是电子阅读带给我们的一些牵绊。但如果你抛开这些，完全可以自己阅读到自己喜欢的文字，我觉得这种方式不是问题啊。刚才郭伟说的特别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么家庭的这种读书氛围的这种影响对一个孩子的成长特别重要。我有王初的朋友圈，他呀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比如说家人阅读，哎，我女儿写了一首小诗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字的分享是吧，文字非常的清新，这是一个女孩子她在成长过程中她对于世界的理解。那说到书香家庭，其实我特别想问问王处啊，因为王处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对于读书有自己很多的心得体会，在您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读书氛围？ 我记得最开始我们推书香家庭评选的时候，我家女儿就特别兴奋地跟我说，你知道吗，咱们全是在评书香家庭呢。都听谁说的？说学校说的。然后说那个我觉得咱们家可以去报。我说那你们学校跟你说有什么条件呀？有很多书，家里人都爱读书。我说这个符合，但是我说咱还不能去参评。哎呦，我自己其实内心有很多遗憾是吧。就是说我想通过这个来表达的意思是，大家对书香家庭从一个孩子他就非常向往，就是这是一个多光荣的称号 是吧。 嗯嗯， 这一家子的事儿。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种家风传承若干年以后，若干代以后说，哎，咱们家曾经获得过北京市书香家庭，获得过中国书香家庭，哎，多光荣啊。 嗯， 说实在的，我又想起一事儿来。 嗯， 就是我小时候上我爷爷那儿去，啊，当然我奶奶现在已经过世了，然后我爷爷那个也有点老年痴呆了，但是我现在想起我爷爷家最吸引我的，就是我爷爷家有一特别老的书架，然后上面全是那种特别特别老的书。我你说实在的，我《金瓶梅》我是在我爷爷那书架上看的，然后后来我去就琉璃厂那中国书店，他全卖那种老书，我发现了好多原来我爷爷那个书架上的那个书， 嗯， 现在那个书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真的，我觉得特别可惜。对，那会儿我觉得我也就是上初中，每年暑假寒假都会去我爷爷家吃饭什么的。其实最吸引我的并不是我爷爷我奶奶给我做的什么鸡蛋西红柿还有扁的焖面，而是那一书架子的书。 嗯， 真的， 那是一个环境的营造。 对， 是吧，很难想象，比如说 把金瓶梅那轱辘掐了。 不要小看金瓶梅。金瓶梅第一部文人写的小说特别好，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 那你写的太好了。 从文学角度真的，金瓶梅是烈火焚仙肉，那红楼梦是冷月葬尸魂，就两种审美风格。 我当时找对象的时候，我妈当时给我的建议 说， 我不你到他们家先看看他家有没有书架，他们家的人读什么书。我当时一进去就拍了一下他的书架，然后还有上面的书，说啊，这是一个特别那个勤恳的，然后特别本分的家庭。 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窍门，因为读书是你内心精神世界的构建是吧，你是很难通过他的脸，当然他也有可能卦象啊，面由心生，就看见他的内心的，可是你看看他看的书，你基本知道，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世界的这样一个人啊。 我通过最近这些年来做这个阅读推广哈， 嗯， 我真的特别深刻地理解了书香门第这个概念。 嗯， 这不是， 对， 这是古人传下的，不是瞎说的哈。 是， 这个书香的这个充盈的这个家庭， 嗯， 哎，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哈，很多的教育学的专家都在谈说，这个好孩子， 嗯， 最后的成就基本上不特别可能是学校教出来的， 是的， 就是究竟是什么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教育？说现在我们的大学的入学率，其实咱们中国大学的受大学教育的人口的比例不到4%。那么什么能够改变我们大家的最后的这个素质，提升我们的素质啊？其实这阅读就非常重要。 嗯， 当然我说这个书香家庭，我想在座的咱们几位哈，可能都是由我们爱读书 或者说郭伟是家庭传承来的哈。 嗯、 那我也许米夏你们都是，我觉得我们是由于自己特别爱读书， 嗯、 让孩子现在对这个书的热爱。其实他从书中体会到的，我觉得不仅仅是文字的这个，我识字了，我会运用文字了，他的很多情感的丰富就是在这个文字的体会当中得到的。 这是读书不能死读书。 对， 对，你得能够指导你的这个生活。 我女儿这个在5岁多，她不识字呢，还上幼儿园。我记得我给她念的那个《淘气包埃米尔》，哎，米夏，我特别推荐这本书给孩子。 嗯， 当念到这个到最后的时候，淘，因为那个埃米尔是特别淘气的孩子哈，捉弄人啊，吝啬呀，小气呀，好多的坏毛病，就是但是他不让人讨厌哈，就写的那么的可爱，那作家，但是也挺让人觉得哎呀有点小纠结。但是最后埃米尔在他的仆人生病的时候，他套上马车，谁都大雪封山啊，人家说太危险了，他把他攒的那个储蓄罐抱上，套上马车，去拉着他的那个仆人去到镇上找医生。到医生门口的时候，已经过了一整夜，他才到那儿。人说马都丢了，抱着那个储蓄罐就说：“这是我全部的这个积蓄，你一定要把它治好。”哎，我姑娘就嚎啕大哭。哎呀，我 另一方面说明王初 讲 得 好， 讲 得 好， 对，讲得好。 对，先说你女儿是幸运的啊，就亲子阅读的意义在哪儿啊？原来和国图的王志庚老师一起聊过天，他说亲子阅读，孩子在读两本书，一本是你讲的《淘气包埃米尔》，一本是我妈妈。我妈妈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声情并茂，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她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她是怎么把这个文字外化成这么好听的一个故事。我在看妈妈，她在读书和读人，所以亲子阅读特别重要。家里如果有一个手不释卷的母亲，这孩子呀，就最后他说他不爱书，完全不喜欢书，这可能性不大。所以说身教重于言传，您那儿天天刷手机，天天看玩游戏看电视，你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爱读书，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好。如果你爱读书，他自然而然就爱读书。 我觉得这点特别对啊。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就是可能是因为微信特别多哈，到家以后呢，我和我爱人就有一段时间就经常会拿着手机，我就发现那段时间我孩子对手机那无比的迷恋。后来我们家定了一规矩，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谁都不能拿手机。 这个好 啊。其实父母对孩子这种阅读的影响太巨大了，就家庭的影响太巨大。 一个人因阅读而从容快乐，一座城因书香而和谐包容。2018年7月19号，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正式启动。8年来，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如同这座城市所有爱书人的朋友，与我们长情相伴，共同分享，一路同行。今年的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如约而至，书香家庭、阅读示范社区、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所有评选内容的背后都汇聚着对这座城市浓浓书香的期待。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就带您走进正在举行的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 我们其实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啊，包括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已经走过8年的时光了，很多朋友一直关注，觉得这是我的朋友，我的知音。王处其实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啊，8年来对于一个人来说其实已经不短了。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我觉得这8年坚守其实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咱们北京的书香氛围大家还是有目共睹，它在提升的，是吧？大家在一点一滴，我们在做每一件脚踏实地的走来。我们的金牌阅读推广人，我们的阅读示范社区，其实阅读示范社区它涵盖的内容还是挺多的，当地的政府的支持，是吧？社区居民的努力，包括我们很多热爱阅读的义工的奉献，包括我们这些书香家庭的建设，我们实体书店这些人的坚守和不断的努力，所有等等吧，还有很多啊。大家的这共同努力之下呢，我们 才能说现在我们北京被那么多人羡慕哈。外省市的经常我们要开会的时候，哎，我会觉得，哎呀，真幸运，我的这个阅读推广工作是在北京这个城市来做的，那么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的努力，是吧？ 对，就有一天我在一路畅通直播的时候说了，就是有好多听众说，郭伟你怎么老能说，你岁数也不大是吧，你怎么老能说出一些特显老是吧，那个老实年间的话是不是？ 嗯， 其实我就是头两年看了一本书，叫《增广贤文》，学会增广会说话。这里边全是那些老百姓的白话，但是你仔细每一句，你都可以咂摸出，就觉得太有道理了啊！然后当时就会有人就已经下单了，然后在网上就买。其实我觉得作为推广人，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这个平台非常非常难得啊，我们在节目里可能说一句话，他那边马上就有可能会带动这个图书的销量， 没错， 是这种， 没错， 对， 对，就这种影响啊。我们说种子，我记得前两天我关注了王处的微信公众号，他说了一个种子的概念特别好。我前两天做了一期节目啊，叫梅兰芳与昆曲。其实梅先生啊，他们家从他往上数四代都是喜欢昆曲擅长昆曲的。他去美国演出的时候授予他文学博士，那唱的是昆曲。抗战胜利之后蓄须明志嘛，把胡子剃掉，唱的是昆曲，因为京剧腔太高他上不去，就唱的是昆曲。那次演出啊，1945年，当时呢是有2000人来看，现在看不太多，但当时已经很多了啊。如果算到现在的话，这些人得有小100了，大多数人都去世了，但有一个人，那个人那年9岁，他叫白先勇。后来有多少年轻人是通过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认识了昆曲，那他是不是一个小小的种子？ 对， 所以说阅读推广人啊，或者说每一个有话语权的人，你可能就做好你自己，但你无意间可能播撒了很多很多种子，这些种子是有力量的。就像我们北京阅读季啊，评选很多家庭很多社区，也许只有20个入选，但是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可能就此产生了一个理念，那有了一个坚守，养成了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社会读书氛围的一种提升啊。刚才王处谦虚说8年的改变似乎还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但是其实如果抽离来看，其实我们的这个城市越来越具有浓郁的书香，大河不捐细流，每一个微小的改变最后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好在有一个起点，有一个推动者，北京阅读季啊，能够推动这种改变。最后我们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特别期待未来有那么一天，当你对别人说我是一个北京人，别人睁大眼睛羡慕地看着，哇，你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来，我们的金牌阅读推广人送给大家一句话，读者听众， 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啊，这个书香是一种很美好的味道，书卷气是一种很棒的气质。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也挺爱看书的，但是我没什么书卷气，我更多的是一种匪气，是不是？ 因为老看那个 侠隐， 侠隐啊！郭老师，你的身上其实是集合有很多种的气质的，那个由此可 都砸了， 书很杂 啊，这概括的特别好。来，雪梅啊， 我女儿曾经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她说她觉得这个世界上给她最好的礼物就是她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妈妈。 哎呀，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这么幸运，拥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妈妈，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 真棒啊，这个老北京过去门帘上有这个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阅读是需要传承的。我那天看见木心的一句诗啊，就写那从前慢的，他说人生是什么呀，他说人生就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你好多事儿啊，天天短信嘣嘣嘣老响，那你要有一种平静的心态嘛，那就去阅读吧，在书里你会找到另一个世界，找到自己。也特别感谢几位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推荐我们书香北京系列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投上你的一票，参与其中，感受其中的快乐。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了。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